Hello， 欢迎来到99TV 苗知识，我是 Joy。 我们之前做过两期关于三星堆的影片，但一直有一个疑问，就是三星堆人是外来文明还是本土起源呢？关于这个问题一直没有任何证据，都是各种假说。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三星堆祭祀坑中没有找到人骨，却找到了高纯度的铜器和黄金，这远远超越了当时的中原文明。只要找到人骨就可以做 DNA 检测，分析出一切的真相。现在人类掌握了几百万年前至几十万年前的远古人类 DNA， 有了这些数据，只要找到遗骸就可以揭开这个神秘的面纱。譬如说，以前的教科书讲中国人是周口店北京猿人后代，但经过 DNA 比对后发现，原来中国人与北京猿人没有任何关系，我们是现代智人与尼安德塔人混血出来的，主要基因来自现代智人，符合非洲起源说。原本我想没人会有兴趣知道我们的祖先性生活如何吧，但随着近年的疫情肆虐，通过研究发现 DNA 中含有尼安德塔人基因的人更有可能变成重症。自然期刊新研究发现，尼安德塔人的基因片段会加重感染新冠病毒演变成重症的风险。进化人类学研究所表示，尼安德塔人的基因在现代人类仍然存在，那是因为它曾经有益，也许有助于抵抗其他的感染，直到现在面对全新挑战，缺点才暴露出来。就像最近爆发的 Fauci 电油门事件一样，估计在疫情之前没人会想到它会与这次的病毒有关。 Fauci 是一位资深的美国免疫学家，现任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，也是白宫冠状病毒工作组成员及总统首席医疗顾问。他从雷根时代连任至今，这一点可以看得出他的地位之高，而且为了这次新冠病毒的防疫做出了贡献。不过他也是最早出来否认病毒泄露说的专家，但没想到的是，从这次曝光的电邮中发现，他原来一早就收到病毒研究专家的警告，这种病毒有不寻常的设计，但他却否认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。他不但与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是密切好友，而且竟然就是他的实验室出资60万美元给武汉病毒研究室研究病毒功能加载项目。最主要是他在听证会曾公然否认，但电影曝光后再被迫承认此事。事件正在发酵中，在这里不做任何的判断，但是可以看到，不管是什么人，就算是科学家，在一个位置太久都会出现问题。所以是不是除了总统，下面的政府官员也应该有一个期限呢？也正是这次的新冠病毒让人们注意到了尼安德塔人的基因。从过往研究来看，携带尼安德塔人基因片段的人口虽然散落全球，但以南亚及欧洲居多，欧洲人约 16%， 南亚高达 50%， 其中又以孟加拉国 63% 最高，东亚与非洲相对稀少。目前在三星堆附近的地方找到了一些城墙遗迹，在城墙遗迹附近找到一个墓穴，这个墓穴中有三副骸骨，其中一副还是完好无缺的女性，这是2015年中国人民网报道的。当时的考古界非常振奋，因为有人骨就可以揭开一切谜团，如果从人骨中抽取出 DNA 的话，就知道他们是什么人种，是来自非洲还是亚洲，或者是中东，这样就可以推论出三星堆是外来文明还是本土起源。但是相隔6年后的今天，依然还是没有公开 DNA 报告。官方解释，四川是盆地结构，所以那些人骨长期泡在水中，这样就无法提取到 DNA。但是很多考古学界与历史学界的学者并不接受这个解释，因为这么重要的研究，虽然在中国的技术抽取不到 DNA， 但并没有尝试送样本到欧美进行提取，有可能有机会抽取到样本。而事实上，数十万年前的尼安德塔人都可以提取到 DNA， 而这个只不过距今3100年前的人骨抽取不到，这样就让三星堆到底是外来文明还是本土起源无法做出正确判断。还有一件不寻常的事，就是在去年三星堆新祭祀坑出土之后，一共有130枚象牙。根据古书的记载，中原曾经是有象的。那这130枚象牙的 DNA 到底是本土的大象，或是东南亚的大象，还是来自印度象，至今也没有公布。这样就又加深了这个谜团，没办法从象牙看出三星堆文明到底是本土产生还是未来传入。而这些先进的青铜技术，类似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的青铜技术，所以有人怀疑三星堆可能是外来传入。而从现在公布的青铜报告中看到，原来四川附近没有足够的青铜可以提取。有学者进行了考证，结果意想不到的是，这些青铜竟然是来自长江下游。成都本身是长江上游，也就是说他们当年要去到现今的浙江一带获取青铜， 如果真的要去这么远的地方获取青铜，至少证明一点，当时三星堆人的活动范围非常广泛，远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。但是要注意的是，这只是部分青铜成分，它完整的青铜成分报告还没有公布。当然最让人不解的就是三星堆竟然没有文字，一个这么成熟的文明唯独欠缺文字，这有些不太正常。当时的黄河流域已经拥有了文字，吴丁时期就是信史，信史的开端就是商朝，但是三星堆竟然没有文字，目前只是在一些青铜器上找到一些符号而已，没有系统的文字。现在中国唯一有系统文字的就是甲骨文，在甲骨文之前尚未找到文字的存在。按照大家的常识，一个高度发达的文化应该有文字，那么他们是如何传承知识的呢？用口述似乎很难做到。而三星堆的文物中还有一个龙玺，有些人认为龙是夏朝的象征，所以有人就认为三星堆就是夏禹的后人，打输了就逃亡到现今的三星堆附近。虽然有这种说法，但是一直找不到有文字记载。龙玺上有一个圆形的图形，这个图形有人认为可能是文字，也有学者认为这只是一个圆形，但肯定的是找不到有系统的文字存在，所以我们就无法从文字入手寻找答案。不过问题是，公元2600年至2800年间，在中国的黄河流域，也就是殷商时代时，挖掘到大量的人骨，从他们身上取得的 DNA 来看，与今天的华北地区的人非常接近，尤其是与山东人非常接近。在中国有一种谣传，说殷被灭国后就去到了南美，变成了印第安人，这是一个彻底的误区。因为印第安人之所以叫印第安，并不是因为他们是英国人，而是原本要去印度的哥伦布偏离航线，发现了新大陆，可是他们误以为是去到了印度，所以叫他们印第安。现在的考古比对 DNA 所知，所谓西伯利亚男孩就是华北人的祖先，他们在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一带生活，后来他们经白令海峡，也就是加拿大北部与俄罗斯东部相连，现在是一个海峡，但是几万年前那里是一片冰地，人与动物可以经过这里去到北美。西伯利亚男孩其实就是中国华北人的祖先，同时间也是印第安人的祖先，所以不是中国人去到了美洲变成印第安，而是印第安人与中国华北人来自共同的祖先。而且在殷墟所挖出的人骨 DNA 发现，2000年前的黄河流域是多种族地区，那些人骨中除了有中原人，还有高加索人，甚至非洲人，当时是个多种族交汇的地方。而目前考古认为很多可能是战俘，这样就产生了一些想象，传说商打败了夏，虽然在甲骨文中完全找不到夏这个字，但是甲骨文中提到一个国家叫做西邑，有些学者认为西邑就是夏，因为黄河上游就是夏的起源地，大禹治水也是在黄河上游，那会不会夏就是高加索人或者是非洲人呢？吴丁时代，吴丁和一个叫鬼方的部族打过很多次仗，那鬼方为何被称为鬼呢？最直接的解释就是他们的长相与我们不同，就像清朝甚至现在我们还会把欧美人称为鬼佬，那么在3100年前，如果见到了白种人或者是黑种人，就有可能会自然称对方是鬼。所以在殷商时期，很有可能有白人与黑人在中国生活，如果在三星堆找到的是白人或黑人的遗骸，那三星堆外来说就似乎成立，可惜的是提取不到 DNA。 但是如果假设真是外来文明，那么很可能他们来自中东，甚至苏美尔文明，就像我们之前做的苏美尔文明的影片中说的，苏美尔文明是距今6000年，在两河流域建立他们的政权。网络上有人认为苏美尔 Sumer 与英文 Summer 很接近，而 Summer 是夏天的意思，会不会其实苏美尔人就是中国记载的夏朝，正好在西方所以叫西邑。虽然有很多这样的联想，但是都没有实质的证据。不过目前的证据证明了一件事，在考古 DNA 与文献中得知，当时中东是以闪族为主，但是苏美人不是闪族人，闪族人称苏美人是黑头族。后来根据波兰考古团队发现，原来苏美人的 DNA与西藏人是相通的，也就是说他们很可能来自喜马拉雅山。而在我之前的影片中说，苏美人与西藏人在基因上有联系，所以苏美人的祖先很可能是来自喜马拉雅山。因为在考古论文中提到，在西藏提取到的 DNA 有2万多年前的，而苏美尔人只距今6000年， 所以推论出很可能是喜马拉雅山的西藏人下山成为了苏美尔人，简单讲就是非洲智人其中一个分支去到了喜马拉雅山，然后下山去到了中东，创建了苏美文明。现在我们不难假设，既然喜马拉雅山上的人可以去到中东，当然也可以通往四川，而且考古证明苏美人并不是只是在中东一带活动，在印度也可以找到苏美人的痕迹，所以很有可能这就是当时最早的通商之道茶马古道。那么三星堆有可能就是苏美尔人，或者受到一些文化影响，不过这个假想并没有证据支持，而关键的证据就是人骨的 DNA 报告。就像中国复旦大学教授李辉，他是一位支持非洲出走说的学者，不过最近他很多原本约好的演讲都被取消。问题就是现在中国政治需要多元文化说，就是中国人的祖先要来自中国，如果说政治可以压倒学术，那么我们都不会知道真相，只会陶醉在自己的谎言之中。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啦，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支持，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按订阅，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